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日本今天宣布停泊在横滨港的邮轮钻石公主号上所有乘客和工作人员已经完成武汉肺炎检测，呈阴性乘客明天就能下船。驻日代表处今天发了讯息给台湾旅客，原定明天出发前往日本的包机，碍于还有2名国人没有完成筛检，所以明天的包机必须延后2到3天。驻日副代表蔡明耀今天在讯息中提到，政府必须配合日本防疫措施，确保大家及更多人健康。目前还有2位国人没有完成病毒筛检，原定明天的包机不得不延后。此外，蔡明耀也证实，的确是有国人不希望搭乘包机，也只能请他们配合。交通部指出，包机是由华航执行任务，航空公司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家住高雄市的中国籍配偶14号从上海市搭机抵达台北市松山机场之后，再搭高铁回到高雄市，高雄市政府开罚15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求撤回罚单，市府今天指出可以参酌中央意见综合考量，但也期盼中央和地方讨论出通则运送过程。这名领有台湾身份证的陆配14号降落松山机场，收下居家检疫通知书，先搭计程车到台北车站，再转搭高铁到左营站，事后高雄市卫生局开罚15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为，无论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返回指定地点或家中的过程没有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而且陆配全程佩戴口罩，不算违规，希望撤回罚单。高雄市卫生局强调，举发通知书是依传染病防治法发出，是不是撤销罚单还在讨论，但是未来国人返抵国门直到回到各县市居住地的过程，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妥善，希望中央能跟各县市政府审慎讨论出一个通则性的运送过程，大家都有依据，就能减少不一样的意见。云林县口湖乡一处饲养黑鱼土鸡的养禽场鸡只异常死亡，动植物防疫所查验检出了 H5N2 还有 H5N5 高病原性禽流感，扑杀了32454只鸡。云林县动植物防疫所2月已经执行了4场高病原性禽流感案例扑杀清场作业，销毁了72000只家禽。屏东县畜牧业者吴美娘及儿子沈玉正和沈和昌涉嫌回收美食卖场好事多的过期食品，经过处理之后再卖给餐饮业。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今天判处吴美娘2年4个月，沈玉正1年10个月有期徒刑。至于沈和昌，虽然判处1年8个月，但是考量犯罪情节轻微，缓刑5年。检方查出，吴美娘的2个儿子沈玉正和沈和昌每天都会开车前往高雄市前镇区、古山区以及大寮区，再运好事多和其他大卖场过期下架的肉品、蔬果，把外观较好的过期食品清洗去除异味之后，再以塑胶袋分装成小包装，每包100块钱卖给下游的小吃摊和便当店。犯案时间2年，不法获利68万。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14点，来到11648点，成交金额138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341点，跌幅1.45%，23182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35点，跌幅1.58%，220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点，297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0点，112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78点，跌幅1.35%，275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4点，3198点。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寒流和辐射冷却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局部地区可能出现10度以下气温。亮起代表寒冷黄色灯号的县市：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员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花莲县和金门县。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苗栗苑里全新开幕温泉饭店享慕时光庄园度假酒店，有汤屋、裸汤和露天风旅，90间客房内还有温泉池，轻松享受碳酸氢源泉。享慕时光庄园度假酒店，0377428788。 爱上严艺阁，爱上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严艺阁少了一件牛仔裤一批，首播爱自己主打华研国际。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乔尼、 李乃金、 朱伟一、 马克、 玛丽、 陶晶莹、 黄子佼、 品鑫、 广宇、 Maggie、 雨欣、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 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山着不来。 快就和你怎样？ 分开。 哦。 坐在我对面这位女孩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很快乐。 是不是我骂别人就很快乐？ 也不是，今天骂得特别快乐。今天坐我对面这位女孩，她躁郁症要犯了。 我必须要说，声音对一个人影响力真的太大了。 哦、 就是你听到很舒服、很疗愈的声音，你的心情就是真的会放松。这绝对是有道理跟有迹可循、嗯。 那相较就是你听到很多噪音，或者听到不喜欢的声音，就会觉得、嗯、哦，很阿杂的感觉。2:12，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是来自于 Pia 的新歌，叫做《嘿女孩》，你想要什么呢？坐我对面的女孩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今天吗？ 好啊，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吧。 哦，我有说今天我想要什么 啊？对啊， 今天我想要今天接下来工作顺顺利利，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希望 早上工作已经很顺利啦。 嗯，不错。 好的，莉亚这张专辑呢叫做《恋爱太危险》，你知道我现在要提醒你做什么事了吧？ 哈， 你昨天已经逃过一天。你的1%的复利就断在了，去日本也是让你逃过了。 我去日本有滑一天啊， 只有一天啊，你在那边跟我邀功，你是要每天做到，你现在做到一天跟我邀功，打开来。 上班族好累哦。 今天想要 有年假吗？可以请事假吗？ 你说什么要请年假跟事假？你说滑交友软体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请年假跟事假哦？ 老板， 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有这么的压力大吗？ 你不觉得好玩？ 打开都没有快乐哎、欸，都 你宁愿看许墨跟那个白什么沙什么东什么什么东西？ 白起哦，他哦。 对啊，你宁愿玩就是恋爱养成游戏。 没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去搭飞机的时候，有另外人在玩。 我知道很多人在玩这个啊。 对啊。 但那就是假的嘛。 啊，因为真实的太无聊，才玩假的啊。谁叫你那么可爱又那么可口，我看到你就完全投降，我爱看你穿的黑色丝袜脱高跟鞋的刹那，叫犯规超级心坎，快躺在床上看我疼你好吗，我却不会像那些人渣糟蹋你的傻，女孩你知道吗，我想要带你回家，然后把你的衣服脱光光，接着要把你丢掉，让你贴在我胸膛，贪恋不羁一种吗，女孩你别紧张，欧巴有太空吗，刚好昨天也有剪指甲，我会温柔一点，跟着你的感觉，带你到我的游乐园，坐云霄飞车上天，要不遍地的全身上下，从头到脚火都跳，大口的把你吃掉，谁叫你那么可爱又那么可口，我看到你就爱绝头像，我爱看你穿的黑色丝瓜脱高跟鞋的沙拉，像犯规超级心坎，快躺在床上看我疼你好吗，我却不会像那些人渣糟蹋你的傻，巴拉巴拉巴，你会难的骑马，巴巴巴拉巴，我叫有喇叭，巴巴巴拉巴，你会难的骑马，巴巴巴拉巴，我叫有喇叭，巴巴巴拉巴，你会难的骑马，巴巴巴拉巴，我叫有喇叭。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五四三。 02236399555，23639955，今天的五四三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等着风，等着天时地利的我，打给你在哪里 ？Answer me， 在法理想与你共尝上世纪的果，与你分享秘密的裸，在繁忙的生活中有个秘密空间可躲。哦，什么都不必说，与你现在多美好，没再想以后。我们聊鸡毛蒜皮，芝麻绿豆，你这样的女孩我这辈子没遇过，让我那么轻松，把烦恼清空。舒压的秘方有很多，你样样精通。叮咚。我按了门铃开门问你，进了门听到慵懒开始囤积，下来好陪我看看电影，下来送到我的遥控器，沙发上暗房里的电视荧幕特别亮，我希望天别亮，感情在增温，我希望先别讲，谢绝亮电灯泡的打扰先别讲，太多讲得太严肃先别讲，把漂亮的别针替你先别上，你的头发好香，我笑得像个痴汉，不用那么高，刚叫外送就能吃饭，让你先选，因为女士优先，我的态度果断坚决，不是秋千，丢的梗你接得住不是丢偏，心中纠结变缓解，反而是悠闲，是有点喜欢这样，有点喜欢你，有点多，你像是我的迷幻，其中人其叹息，我可能已上瘾，可能罹患你，未来一半我一半你， Marilyn calling me audibly, boiling she said that she would never leave, continue to torture me, telling me to come with her underneath my comforter, and she brought a gun with her, pills and some rum with her, took me on the balcony, telling me to jump with her. Yeah, I'm in the ghost, but I ain't doing stunts with her. I ain't trying to be that, haters wanna see that, but I got him aggy, cause I win the gold like Gabby. She's just a girl and she's on fire, hotter than a fantasy, running like a highway. She's living in a world and it's on fire, filled with catastrophe, but she knows she can fly. 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回味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Yummy》。

经过了某个人，嗯，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看着他看着他，然后其实他可能都是随便 IG 就有个十几万追踪的人，嗯，可是我们完全不认识他，嗯，不能再走得更近，又再一次的忘旧事情，多想抓住你，却又总是在夜里，我会不安你，我会抓住你，我会不安你，我会抓住你，在星期二的第二个小时，星期二的第一个小时，除了华语流行音乐新歌之外呢，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五四三一番0223639955。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茄子蛋的《窒息》。嗯，你说窒息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是不是？ 最后就是要没气了。 在上个礼拜我们在滑雪的时候呢，然后好几次就是吴玛丽就是会发出一种吃痛的声音，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个很真实，可是你现在都学不来的。 你说我学不了我自己？ 对，就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会发出那个声音，就譬如就是我要刹车的时候没有刹到，然后就冲到撞到他，然后撞到他呢，就是他发出那个声音就会让我觉得说，哦，天哪，就是好像很严重很痛这样子，他好像就是非常非常吃痛的声音，可是哦，对，我会学不出来，可是就是还有一次是我们一直在下缆车的时候被缆车敲到头， 因为我永远学不了，哎、欸，我没有敲到头，我是整个倒地撞头，我没有被缆车撞到，但我头撞到地板，哦， 反正然后就是他会发出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会让人觉得 他 真的很痛，他真的非常痛，然后我可以理解你一直在讲说你很怕被打，因为你很怕痛这件事情， 你看我身体很诚实吧， 但说实在的，你现实生活中你的耐痛力是蛮高的，你不是也很以这个自豪吗？ 对啊，可是我要意识到那个痛即将要来，比如说即将拔牙，即将打麻醉，即将打针，即将干嘛，我可以做好心理准备，可是下缆车跟你突然比如说滑雪暴冲摔倒，那个瞬间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痛，我不知道人家要撞上来了，那个瞬间痛还要加上心理的负荷，就那个恐惧，时间的 刚刚呢，飞碟快乐小组正在收单订饮料。嘿，今天我就说我也要订饮料。 你喉咙这样，你喝水吧，你跟人家订什么饮料？ 我说我要喝芝麻糊，我可以喝点热的 啊。如果你喉咙不好啊，就是你觉得有点不太舒服，这是我个人经验，就是其实你不太去能喝芝麻糊这种东西，你会觉得说芝麻糊这种东西感觉很补啊，应该我现在正气虚什么的，应该要补一下。曾经就是我喉咙有点状况的时候，喝完一碗芝麻糊，其实喝完当下你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是哦，当下就怪怪， 当下就是喉咙那个也不能说灼伤感，可是就是台语就是锁开， 锁起来， 竖起来，锁起来，锁开呢。然后说应该只是一时之间那个能量流动吧， 谁跟你能量流动？ 隔天大哑特哑，哎，所以 那你这样你又。 所以那個、 又说喜欢吃芝麻汤圆， 那你这样你 还要吃芝麻？ 你身体正常的时候可以吃， 所以就芝麻很糟糕嘛？ 才不是，它就是很补的东西，在你对的时候摄取对的食物。你的酒馆对我摇了摇，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 因为之前在讲汤圆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后来我们就出国了嘛，就去日本了，可是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响，就在说哦，我是芝麻，我也是花生，然后就是这样，其实我当天晚上就是还想要再发一篇文章的，然后那篇文章呢其实就想要讲说，你知道吗，就是 每次啊去婚礼的时候都会有 炸汤圆， 对，然后炸汤圆就是那是吴玛丽最爱吃的一道菜之一，然后就是如果婚宴里面没有炸汤圆，他认为这不是婚宴。 我有下过这么重的话吗？ 非常非常重，对。然后我就在想炸汤圆这件事情，因为炸汤圆汤圆是小汤圆嘛。 那你这样你又 那炸汤圆裹的是什么粉呢？ 花生糖粉，那就是配那个，就是跟马吉是一样的嘛，就是客家马吉，但它跟汤圆煮出来圆圆滚滚。 承认你是花生粉吧？ 才不是。那你会觉得红的比白的好吃吗？ 哎，我没有想过哎。 这个我好像之前讲过了，就是因为我朋友他们家是在卖 汤圆的， 卖烧仙草的，所以就是会有藕泥地瓜圆跟红白汤圆。他每次都很受不了，那客人说：“我只要红的， 哪能这样选啊？” 第一是哪能这样选，第二是根本就没差，你在跟他们干嘛？那个火就被烧起来。 不是啊，因为你煮一起煮，你要挑不是很麻烦吗？你不找麻烦啊？ 很多客人都在找麻烦。 那其实可以说我不卖给你啊， 他就是说我不要啊，就没有、 哦，对啊， 但是那个人就觉得有提有机会嘛， 哦，就提提看， 对， 然后说哦没有，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服务， 哦是哦。 前几天呢，搭了一台计程车，然后呢，这个计程车因为现在有很多各种支付方式嘛，然后我就提出我想用支付方式以后， 肉体。 不是啦， 司机你要全拿走，我什么都有就是没钱，但我还是想搭车。 欸，我有朋友真的是没钱，他不是用肉体偿，肉体偿还太恶了啦， 恶爆， 他用袋子里面新的口 西瓜、啊、 新的口罩偿还，司机也收了 啊，几个？ 我不知道几个、啊，但我觉得司机应该是觉得说、啊，你没钱，那我会怎么办呢？就是好了，有的拿就拿，反正我也是每天要戴的。 天哪！ 口罩就是新的货币。 那你是要什么支付呢？接口？ 对啊，我那时候就想要支付方式，然后司机就，哦，不行哦，不行。司机也有权利选择客人的啊，那、啊、这个要被银行扣3.5%，啊，换作是你，你会愿意吗？你不会嘛？哦，不要哦，不要。 那你就哦， 对啊，能怎么办呢？你 就如果我只有接口有钱的话怎么办呢？还是只能接口啊？ 除非是这个样子， 对啊， 对。 你要的去拿走，把绘画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请变得有所保留。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啊，有听众分享说南部的婚宴是没有炸汤圆这一道菜的，他在台北吃到炸汤圆 惊为天人， 惊为天人就是这四个字。 现在我觉得炸汤圆的确是有减少的趋势、啊、 为什么 现在都很喜欢拿一些很贵的冰淇淋出来啊，我才不要那个。 没有啊，炸汤圆都是前面的不是后面的菜耶、欸、大部分都会放在前面的菜。 可是我参加婚礼太少了，我现在如果想吃炸汤圆都必须要去咸酥鸡摊点。 哦，对啊对啊，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马上玛丽好。 嗨， 叶叶。 哦，我想要53抱怨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哦，我本来明天就要出发去日本 啊、 但是就因为就是上礼拜就是他们那边疫情突然爆发，就只好取消。 是， 那。其实这个行程应该是在今年一月就要出发的， 哦，已经延后了。 对对对，那是因为我朋友，我 因为我跟我朋友讲好，我们本来去年十一月的时候讲好，就是一月的时候要出发，然后他跟我保证说一月一定可以出发， 保证。 对，然后就过就十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在规划这个行程，然后就他大概十二月初的时候就跟我说，啊，他有个临时状况，没办法。 什么状况？我听听。 我怕我讲出来会被认出来，就是他人在外地啊， okay, 他不在台湾， okay, 对，他就是临时赶不回来。那我就说好，没关系，那就是在延，当然就是在延后。然后本来是要延到就过完年，就是本来是过完年二月初，就是开工后的隔个礼拜是要出发。然后后来他过年前又说，哦，他过年没办法赶回来。所以就他说那就在延，他说那不然延到二月十号那个周，就是上个礼拜。然后他又说太赶了，他说可能太赶， 为了他是没办法确认自己的返台日期。 对对对，他一直没办法确认，就是他临，就是他那边有临一个推不掉的工作。所以他就一直跟我 delay 延到，就是那最后我们敲，就是最后敲定日，就是明天这样。然后我去日本，因为他我刚刚认识十几年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出国旅行。然后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要一起旅行。然后他是去，因为刚好我一月的时候，那我有一个很想要看的表演。然后那个表演我等了五年这样。就是五年前我因为受伤没办法，就是我没办法，就是人没办法行动自由，所以就那时候就觉得很可惜，结果五年之后我看到一个同样的机会又来了，所以我就很兴奋，然后就顺便去找他说要不要一起，我们可以一起去日本，因为他是日本头，然后他就想要去观光，然后我就是我的目的是为了，对，然后他那个表演持续到下个月，所以我就说哦好没关系，一月没办法，那我们就演到二月的，就没想到这样一演就因此这样就取消了，然后我就有点怨念这样，我觉得我知道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啊，但我心理上有点过不去，我说要不是因为你跟我保证说一月你已经可以回来跟我一起去日本，那我就不会跟他推，就是延迟到延迟到本来预定是明天要出发的行程，假设他比如说假设他跟我延到上礼拜我们都已经回来了， 对啊， 就延到这么刚好，到就是刚好疫情爆发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取消，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去对不对，只是你会怕而已吗？ 其实我想硬去，但是他不愿意硬去，因为他只是为了去观光， 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 对，但是我是很想看那个表演，因为我等了五年，然后我觉得他好像没办法体会我等了五年的心情，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非常的心情非常不好，就是我上礼拜就是因为这样真的就想到这件事，就是想这件事就想哭，对啊，然后就我就写我把我心情就是整理就是打字写给他，然后他好像没办法 get 到我的怨念， 或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排解你的怨念，因为他觉得就是不能去，那怎么办呢？ 应该说他，因为我有跟他说，我说因为我知道我要一个人去的话，我必须要说服我 爸妈， 我要对啊，我爸妈，因为他们就是有点很就是 担心， 有点控制小孩的爸妈， 一定要有一个朋友陪你去就对了。 对，所以如果我要说服我爸妈的话，就可能就是要花比较多的。 那没有其他朋友了是吧？ 就是刚好就是找到他这样，就是刚好时间能对得上他。 PTT 真有啊， 日本旅行版欢迎你，或者自助旅行版欢迎你。 我知道，因为我常用日语版，但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跟我保证说我们一月一定可以去，然后又跟我说， 所以现在你就放弃他啦、就是、你如果真的这么想看表演的话 No one can stop you Not even 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说服他爸妈他要一个人去， 他没有一个人啊，他有朋友啊，只是他有朋友啊，你不要跟你爸妈讲，那在网络上找到就好啦， 我知道，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爆发，就是 他自己也会怕， 就是现在就是 成本就是又你的消耗的额外成本又增加了很多，就是我要必须说服我爸妈说，哦，我跟我朋友一定会保护好自己什么的。 对啊， 对啊，就是我现在觉得。 他都明白，他就是想抱怨一下，他觉得有一口气堵着，他就是不舒服。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 那只希望这个表演终究还是会在你人生再出现第三次。 我 你要等第三次吗？我觉得你这么想看，你就直接买机票去，你现在就到桃园中正机场，你直接买飞机票就去，这就是想做的事情，你就可以马上做到。 其实我机票已经买，就是刚好前两天把它退掉 了。就 Let's go 就不用退啊，就直接飞啦。 嗯，对啦，就是我已经为这件事情，就是上礼拜整个周末就是为这件事情 很烦， 很烦了很久，然后就决定，啊，就算。 反正他最后做的决定就是他在周末时候把它退光光了啦，就是这样。 嗯， 好的。 对，就是我大概是想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没办法跟我妈跟我爸妈讲，就是我纠结点。对， 再会了，爷爷。 嗯，好， bye bye 谢谢两位， 拜 拜。 02-3639955，2:48。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等一下，抹茶。 你是抹茶？ 上次没有讲到汤圆的口味，抹茶。 好的。 我是陪伴。 Hi Pepper， 我要讲说玛丽昨天推的那个日剧超好看的。 哎呦，你已经进入坑了。 对，我昨天听完之后我就回去看，然后我想说这个日剧也太莫名其妙了吧，我就一次来五集都看完了。 五集看完还是觉得莫名其妙啊。 因为他这个日剧就是主打莫名其妙，我觉得， 对， 我觉得我整个现在看完也是，我现在想我还是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你会时不时突然 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日剧，然后我要推看我朋友，他就说，哦，所以他是剧情有什么特别的吗？我就说嗯，他就莫名其妙， 就是无脑轻松打发时间，又短， 对， 又不会耗你太多时间，然后女主角腿很美， 哎， 我觉得因为蛮多是因为男主角希望当女主角奴隶嘛，所以很多时候是跪下的时候，或是想抱着他小腿脚踝的时候，都会有女主角的腿的线条特写。我觉得他可能选角也有在考虑这件事情，所以他我觉得他小腿很漂亮，这样。 我是蛮漂亮的， 就细细白白这样子，看起来嫩嫩的。 嗯，真的很推哦。 好的，谢谢 Pepper。02-3639955，嗨， 哎，喂，你好， 哎，你是谁？ 我是柳晨。 柳晨怎么了？ 哦，我就要分享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怎样？ 就我最近有去台中灯会，然后有去找打工， 嗯， 然后就是因为厂商的问题，就是他们就是提早收摊，然后我们是做吃的， 嗯， 然后就是我去领薪水那一天，他们就在丢那个还没用完的食材， 嗯， 然后就是我那天坐车回家，就是觉得很难过，然后后来想到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那食材被丢掉，我觉得很难过。 Oh. 然后我还去打1995，说为什么我很难过。 嗯、 如果就是马克的话，会去捡那些就是还没用完的食材吗？ 因为如果我捡了以后，我必须要有地方可以销出去啊。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这些剩下好的食材。 嗯， 没有，我只是想要带回家拿来自己煮。 我想要带回家自己煮，那个时候你应该要跟老板讲啊，跟厂商讲，应该是可以的吧？ 嗯，就是我有拿一些啊，但是就是他们丢掉的份大概是一个人可以吃一年的量的。 哇， 这么多！ 对， 好浪费哦。 因为他们是20几台摊位，然后就是 然后就二十几个不同的食材就这样丢掉， 就很浪费了， 很难过。 对啊，这真的很难过。 嗯， 拜拜， 拜拜。 嗯， 哎，我是说拍拍、欸。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詹佩君。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需要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的民众，一定要留在家里或住宿地点，不可以外出。自己和家人都要勤洗手，不要摸眼口鼻，还有最好可以和家里其他人分房住，避免一公尺以内的接触。如果不得已需要共用家具或卫浴设备，请每日三次以漂白水消毒。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郭书瑶。 Sunlight，Sunlight，Sunlight，你和我来个合拍吧，恩爱帅哥真快。Sunlight，Sunlight，Sunlight，阳光下我们的爱很自在。In my fantasy, you're the one for me, 搞得浮夸发呆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甜蜜 UFO。 却听见风声，打开床头灯，乍现片刻灿烂星辰，脚下变成沼泽，世界宛若喧扰，掉进一层又一层的鲜绿色，极限是远离我，以幻想治愈我，沐浴着微风，回过了河口，再没有你的领口，河马厌倦了游泳，不言难的想懒惰，什么也不做，烦恼一落一于某个树洞，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把心事摊开，在热带去曝晒，若看不开就看那只干鸟低飞姿态，当我已确认心承认我存在，把眼泪流完，在热带去灌溉，这片沙漠会不会有一天开满花海啊。 沿着木纹石灰牵缠到树灰尘， 动思念的手，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但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把心事看开，再热带去曝晒，若看不开就可能只跟鸟一辈子谈爱，当我已确认你不存在，我就 日前爆红的知名旅行箱创下每20秒卖出一个，民众想买还要等上一两个月。 听说他们家行李箱很耐用，轮子上还有弹簧，酷炫，好厉害耶！ 颜色好美，外形都好好看哦，好想买哦。 没错，这就是亚诺娜，亚诺娜，你的时光旅行箱 ，Arowana。 回忆过去， 万方的30年，也是我们的30年。 这样的夜。 6月13，台北小巨蛋，万方，你今天有没有来首场演唱会？2月22 ，iBong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政府计划成立防疫计程车队，预计最快本周正式上线。不少民众质疑，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搭乘防疫计程车，又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防疫破口？也有驾驶担忧，一旦染病，到底谁该负责？台北市交通局今天和卫生局以及民政局紧急开会，讨论防疫计程车队事项。会中确认了3大方向：计程车收费比照一般车资跳表，若司机居家隔离，是否以灾害准备金赔偿14天的营业损失。居家检疫者还有居家隔离者提出就医需求，先由卫生局还有民政局评估，才会派车。至于最关键的招募条款，交通局还在和车队讨论，目前倾向帮司机保保险，不过险种还要研商，另外是不是提供额外补助也还在评估。交通局说明，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者，在没有出现呼吸道症状但有就医需求的民众，像是不小心在家中摔伤，没有急迫性，才由防疫计程车载送，如果需要紧急就医，改由救护车载送。疫情冲击了不少饭店住房率，位于高雄市的汉来大饭店今天声明，大量顾客取消订房，短期以严控成本费用因应，决定原本20层楼535间客房关掉10个楼层200间客房，同时节省非必要差旅、广告、公关费用，减少聘用计时人员，鼓励员工消化年假，也期盼中央推出减免租税或者是鼓励国旅纾困振兴方案，政府民间携手共度难关。 艺人大 S 先生汪小菲在台北市经营的精品饭店 S Hotel 爆发了劳资争议。台北市劳动局收到 S Hotel 申请55名员工放2个月无薪假，但是资料不完备，没有备齐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协议书，已经请 S Hotel 补件，补足之后劳动局才能审查内容。劳动局指出，目前看来劳资双方还在协商，如果没有协商完成，变成公司单方面决定放无薪假，当然不可以。无薪假协议劳动条件为工时工资减少，员工如果可以接受，至少保有工作，其他劳健保权益不变，薪水维持在基本薪资，就签署同意书，不是公司说了算。此外，传闻威风广场计划大幅度裁员30%，威风紧急辟谣，强调只是组织人力调整。台北市劳动局也请威风最晚明天必须说明究竟预备申请大量解雇、无薪假或者是资遣。国民党今天向中常委发出明天暂停中常会的通知。中常委透露，目前中常会为过渡时期，之前就有共识，如果没有特别需要处理的事，不用硬开。另外，也是避免立委傅昆萁恢复党籍的案子再度成为焦点。国民党中常会已经通过傅昆萁恢复党籍，中央考纪会原定今天开会讨论，但是昨天经过联系，出席考纪会委员人数不够，决定取消，傅昆萁恢复党籍的案子暂缓。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了329点，跌幅1.4%，成为23,19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3点，跌幅1.48%，来到220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点，最新价位29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1点，11,292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378点，跌幅1.35%，来到27,5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319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0点，来到11,774点，成交金额1487亿。中央气象局发布了低温特报，寒流还有辐射冷却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局部地区可能出现10度以下气温。亮起代表寒冷黄色灯号的县市，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花莲县和金门县。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哎，儿子啊，我最近收到国民年金保费缴款单，上面说我还有50,000多的保费还没有缴，这样可以领老年年金吗？ 没有缴清保费，劳保局会暂行拒绝给付哦。如果没办法一次缴纳积欠的国民年金保费，可以向劳保局办理分期缴纳，经审核通过后，每月准时缴纳分期保费，就可请领相关的保险给付。 哦，那我赶快去办理保险费分期缴纳。 提醒您，保费应缴总额达新台币3000元以上，以及个人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总额合计新台币500,000元以下，才可以办理分期缴纳。以1个月为一期，最多40期，各期应缴纳金额不得低于1000元。 提醒您，超过10年补缴期限的欠费，不能补缴，也不计入保险年资，亦不能办理分期缴纳哦。详细内容可以向劳保局咨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娃娃魏如萱。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意思，来来来来来来来， 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青春之歌要开始喽。 欧巴的青春之歌， 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你有什么青春回忆、青春故事呢？那一首歌你一听到就想起来，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分享专线是02-2363-9955，2363-9955。 打电话进来点歌，点你的青春之歌，然后附上你的青春故事哟。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圈子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心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圈一圈子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Yeah yeah， 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子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天长地久是神话，我知道，但我却天真盼望， 我想。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有没有因为思念使然而想到了哪一个人哪一首歌呢 ？Hello， 02-2363-9955，你好， 阿哥玛丽，好久不见， 嗨哥菜， 哎，嗨哥菜，你青春之歌是什么？ 我点的青春之歌是有一个高手，好久不见了，不知道能不能放一下？ 高手是谁？ 林雨环的 Butterfly， 林雨环的 Butterfly， 这是你的什么青春故事？ 哎， 哎。 这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嗨歌菜就说哦，以前没钱啊，办舞会啊，所以就会放。 这个不是用过了吗？这个你不能一个故事的样板就每次用一样啊。 这首歌不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 因为以前的那个歌名很少用英文的啊。 哦，这刚才就是很新鲜。 对， 好，再见了，嗨歌菜， 拜拜， 拜拜， 拜。 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 那那那那那。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日本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开始唱起这首歌啊？ 我不知道，就突然有时候旋律就是它突然浮上脑海，然后就唱出来，没想到意外掉出花花，开始要进入舞池跳舞。每次这种画面都让我想到，就是那种熊妈吉， 嗯， 就是熊妈吉，他躲到一群娃娃里面，不要让坏人发现他是那只会讲话的，所以坏人就要放一段音乐，让他受不了，他想要跟着唱，跟着跳， 忍不住我就要跳起来， 我就要出来了。所以如果有十个花花玩偶，你要怎么辨认呢？你就哼着手，他就会跳出来了。Come back, get back, that's the part of success. If you believe in the ass, you'll be relieving the stress. Na na na na na. It's the motherfucking D.R.E. Dr. Dre, motherfucker. You know I'm mobbing with the D.O.G. Straight off the fucking streets of CBT.02-236-3995 Hello， 你好。 嗨。 喂，你好。 嗨，你是？ 哎，我是波兰仔。 波兰仔。 波兰仔的青春之歌是？ 刘德华的练习。 练习？当时在练习什么吗？ 没有，这首歌是以前我们国中时期就是练唱的歌曲。 哼。 就是我们以前要考试啊，每天音乐课就要考一首。就是你要从头唱到尾，无伴奏的情况下把那首歌唱完。 清唱，好可怕哦！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全班就是，只有一块 CD，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块 CD、 嗯。 然后全班就是，有一群男生，就我们这群男生就把那首歌用猜拳的，把一到十三，每个人自己就是只能照顺序排，然后排看你是抽到哪一首，你就要必须把那首歌练会。 嗯。 然后我就是抽到这首练习。 所以那一张专辑里面的十三首歌各选一首，是不是？ 对对对对，那有的就可能就唱那个什么黑蝙蝠中队，他就在台上无伴奏，然后最后然后就把它唱完，这样。 这根本就是一个。 等等，音乐老师是刘德华迷是不是？ 哦，不是不是，他没有指定哪一块 CD， 他是就是大家要唱一首歌，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们班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有人刚好带 CD 来，然后听。那、啊、大家也不知道唱什么歌，就是啊，不然你那片 CD 拿来好了。啊，我们就一人认一首，然后就学那首歌。 所以是考试当天做这件事情？ 没有，就是公布考题之后，大家就做这件事情。 其他人家里面没有 CD， 就是自以为说这样很屌，但是我也不知道屌在哪里，可能那个音乐老师也不知道我们是在练同一张 CD。 对啊， 欸、我们同一张 CD 分配、欸。 我真的不理解、 欸，那是一种随机，你抽到哪一个号码，你就要练那一首、欸。 哎，对啊，对啊，就可能要让老师觉得说，你看我们班很团结、嗯，我们唱的歌都是刘德华的歌。但是就是很尴尬，就是后来直到就是每年，因为我那一次唱的歌是练习嘛，然后后来就是我到现在唯一会唱的一首歌就是练习。 嗯， 然后我每次同学会 都 会被 cue， 对，然后 CKTV 就。啊，波兰仔，差点讲出我的名字。他、啊、那波兰仔那个唱歌，练习练习，点练习，点练习。 嗯， 那不是啊，那所有其他人都要点啊。 没有，因为就是他们觉得我每次，因为可能前面的聚会大家不会唱这首歌，但是我只练了这首歌，所以我就是 每次都会唱这首歌。 对，这样唱的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啊，那 OK 啊，你这么喜欢唱，我就每次同学会都让你唱一下。 嗯。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苦恼，就是我每次同学会都被要唱这首歌， 赶快学一首新歌啊！ 新歌就是很难学嘛，没有回忆， 没有 那 种共鸣，没有那种鼓励，然后你一直在那边听，一直在那边听，一直在那边听单曲循环， 就是单首循环，不然就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之类的。 啊、如果你唱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不建议啦。 等一下 ，KTV 点得到吗？ 点不到 KTV 哦，不知道应该点不到，可能也是要像以前一样自己带单曲去吧。 没有没有，就是 KTV 就是按静音。 好 难过， 好难过！ 哇靠， 那会很尴尬，真的尴尬。 我想是觉得很尴尬了。 谢谢你，波兰仔。 不客气， 拜拜， 拜拜， 拜拜。爱是一万公顷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 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计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那些从头从前美好的回忆， 美好和回忆。 就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5，点播美好的回忆的歌曲。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 你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喂喂喂，有有有， 拜 嗨，喂喂喂， 内湖的小杨， 嗨小杨， 刚听到那个 Snoop Dogg 歌，想到我们以前去夜店的生活。 哼，你说 Snoop Dogg 啊？ 啊， 那你的那首歌是什么歌？ Missy Elliott 的 Work It Get Your Freak On。 哦 ，Get Your Freak On。 所以以前你也是玩得很疯吗？ 蛮，就是礼拜六。从礼拜五到礼拜六都不用回家的，到礼拜天，对， 所以会常常面临断片或干嘛的。 不会断片，就是因为那时候到玩到早上才回家吧，然后早上回家之后，大家吃个早餐，然后再去那个，因为那时候住国外嘛，会去烤 BBQ， 然后去那种公园里面 BBQ 玩，然后再回家 烤 BBQ， 对啊，然后 天 哪。然后晚上 house party 就是说，大家礼拜天晚上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小酌一下， 玩五六日哎、欸，那体力要很好哎、欸 啊，还好吧？有些时候之前，像有些时候在美国的时候，礼拜四就开始玩了，礼拜四他们晚上就会想说去海滩里那种海滩那边去烤火啊，然后就是反正很多行程就对了，因为那时候才二十几岁，身体还算蛮好的，然后，因为在美国生活都蛮无聊的，就是打篮球啊、看电影啊，然后打电动，就是三样，对吧？ 所以有 party 一定会玩到挂。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就大家都有时间，就会一定会出去啊。因为要不然就是礼拜六杀去那种 Vegas， 然后去赌，然后赌完之后再去夜店这样子。 反正就是很认真的在玩就对了。 对， 最后大丈夫。 嗯，也没到那样子啊，我们不会喝到断片，因为在菲亚斯喝醉那是蛮危险的事情。 好 好好，怕起来的时候旁边是不是女生，可能是男生。 对，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好， 拜拜， 拜拜。 我靠 代的夜店代表歌曲是哪一首呢？Oh my god， 回到2000年啊。 Coming and I landed. Hell,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This international daughter song. So get your hands up like this until your party's just begun. So come over to my house, and that's where this song from. A lust for life in the West Coast breeze with Portuguese vibe. And Missy's the woman who always be cooking. So something for Nelsa to come dip a vibe in. From BC to D's out and around the world. Come giddy up, back up to my girl. Oh. Who's that bitch? Beep, beep. Nelly, Nelly, Nelly, bird, I don't want in your stereo. I'm up in Latin, they don't tell me you don't like it, so you died on me the first time, so let me stamp it. Yo! Hit you with a new flow, people better lay low. Stick you up like Velcro, cause me and Nelly say so. I'm doing how we do, some strings loose in your crew, because my fire spins your head around right, 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娜。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亚利亚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find me. To love, love you. To love, love you. To love you.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love you. 强势收录生涯首支告示牌冠军歌曲，全球数位平台同步封后，流行天后席琳娜绝无仅有。 王爷啊，为你换新车！ 哎呀，我跟你讲，现代小霸王 Porter 十七三的大车道有够快啦，相当会当载你1500公斤呢，走一抓都可比赚两抓钱， 这厉害！ 哪呢？要免费升级盲点侦测系统，柴油引擎、新油有力，够好走，小车驾照都会当赛啊啦！ 上重要的是一万块都有机会给你塞回厝的， 安全甲趁钱都替你顾条条，我咪要赶紧来看现代小霸王 Potter。 2020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爱你爱你！即日起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电礼、满额礼、品牌联名大衣娃娃，属于你！义大世界购物广场，2020给你最棒的一年，快来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进贵霸王抵惠汤， 汽车机车免塞车， 厚礼赏灯好事多，消费好康要给谁？ 选我选我选我！厚礼地主队，佛心大放送， 乐活巴士天天开，消费还要让你抽汽车。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快来厚礼马场园区及森林园区，好事让你玩不完。活动详情请上厚礼好事多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中市厚礼区公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你是我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我们需要你的青春之歌，3:29， 02-2363-9955。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 声音上满喽， 我们都会 be here， 我们会 be there for you， 在 FM 92.1 台北92.1飞碟联播网。Hello， 你好。 喂，马克马你好。 小小猫你好。 嗨，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那个 Wish You Were Somehow Here Again。 哈 ？Wish You Were Somehow Here Again。 这谁的你知道吗？ 是莎拉布莱曼的 Wish You， 然后嘞， 我三号 were 是什么？哦、oh, ，Wish You Were， 嗯， 然后嘞， 然后三号 Somehow、 嗯、Wish You Were Somehow Here Again Here Again。 这个青春故事是什么呢？ 这个青春故事就是以前歌剧魅影来台湾的时候， 嗯， 那个我的阿公帮我去排队排一整天， 天， 然后买到票。 阿公 知道你想看是不是？ 对啊， 所以他是偷偷去排队，然后回家说：“孙，我买票要给你。”这样。 对啊。 天哪，为什么你讲起来这么没感情？ 哦，就其实很难过，然后我现在忍着很难过的那个心情， 是压抑 在讲话。嗯， 那你待会会不会听一听就哭出来了？ 会哦。 会哦，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跟你阿公去看吗？就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嗯， 而且他 阿公现在还好吗？ 阿公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才要强压那个激动的心情。 嗯， 了解了，小小猫。 好，谢谢， 送给你了，拜拜， 拜拜。 02-23-63-995，天哪，这真的就是为了孙女哎， 去排队。 哎呀， 我对阿公的印象都在那个虾味鲜的背面，阿公都跟孙子抢虾味鲜要吃。 哈。 欧巴的青春之歌。 阿公为了最爱的孙女，彻夜排队抢了一张歌剧魅影的票。Wishing you were somehow here again， 希望你现在还在我的身边。 Wishing you were somehow here again 0223639955 听到天使的声音自己都必须要跟着轻柔起来了呢。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米虫弟。 米虫弟，所以你的哥哥还是姐姐是米虫就对了。 对啊。 米虫弟你要点什么青春之歌？ 豆豆龙。范晓萱的。 还要范晓萱版哦， 豆豆 龙，哇、啊，这可能要找一下小魔女啊。 嗯， 所以那是什么？你幼稚园在跳舞的歌吗？ 就是小时候会跟姐姐两个人听卡带，然后一直在房间里面就是跳舞， 好可爱哦。你跟你姐差几岁？ 差两岁而已。 她会揍你吗？ 还好，小时候很喜欢找她，就是玩摔跤，但是常常哭。但是他所以会一直跟我玩， 他可能觉得你是他的出气包，超爽的。 好、哦，送给你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就是风，某是世界最最不同的时空，新的海洋，爱的山峰。是你说的人都不同，是你教我成长的感动。闭上眼睛，随着你飞向天空。 来吧，大家一起。兰姐，兰姐。 啊。兰姐好像没什么台词哎。 那种冷冷的调调啊， 抱我进去。 太嗨 了！爱是最美的拥有。 豆豆罗，哇，熊猫好可爱，龙猫好可爱哦。 02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喂，你好。 嗨，你是？海苔啊， 对， 海苔，你的青春之歌是， 因为我刚才听到有人说什么夜店，然后我就想到我那时候是一直有播那个东京甩尾，但我不知道它英文， 那个 Tokyo Drift， 嗯， 对，就电影的那一个 Teriyaki Boys， 嗯， 对啊，那时候陪朋友去的时候就是都一直听到， 嗯， 对啊， 所以印象深刻， 对。 那你有 到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 它是玩命关头的歌吗？ 对，然后是电影主题曲， 电影主题曲， 对对对， 好的， 是刚才马克哼的那一首，没错， 嗯， 对， 拜拜喽， 为你送上， 谢谢，拜拜。 世界什么都有，只要你愿意自由感受，我最爱的哒哒啦哒哒啦。 那只蓝色小的也很可爱哎，都在后面跟着走。 我喜欢白色小的。 只要你愿意自由感受，我最爱的哆哆啦哆哆啦哆哆啦哆哆啦，人人心中都。爱是最美的拥有。 0223639955，3:42。Hello， 你好。 喂喂，你好。 你是？ 喂。 怎么称呼呢？ 我是来自台北的理查。 理查。 怎么样？怎么样？是你认识的人吗？ 是三国志的理查吗？ 对啊。 理查声音很好认欸。 有吗？有很好认吗？ 蛮好认的啊。理查，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想要点那个金城武的标准情人。 为何？ 很久没听啊。 这跟你青春有在迷金城武吗？ 嗯，青春大家同学是在迷金城武没错、啊。 那你在迷谁？ 你有、啊、你在迷谁？ 没有，我那时候应该是迷徐怀钰吧。 哦，那你应该要点飞起来啊。 没有，我比较想要听那个标准情人。 是因为自己现在还维持在热恋的状况，所以想听听标准情人吗？ 对。 没什么好回的了。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Jump around, salut, chillin' on the bar. VIP boys in the place to be. Mi sentiado, original VIP. Many, many diamonds dangling. Bag full of money, we strangling. Hate me, fry me, bake me, fry me. All the above, cause you can't get in. I don't want no problem. Because me professional. Make you shake your kids. Thank you. Haters take it personal. Like a Canada, tight heads out now. Drop on Nets, boat, not natural. My mind in Nets, oh. Hot sun, she kitchen, my oven, let's go. Nets, go. To heal your love.Love a color, let's go. Let's go. 25 girl, 真的你有 New dance, 所有人在手边 Point Noise, 満身してます The get to open, no guns move with that mask Basic はサプライズで街毎日が危ないぜ忍者風賢者風だけど芸者ベイクの惑星からのシャー You see me in the parking lot 7-11 is the spot Bikes with wings and shiny things And lions, tigers, bears, oh my ride We fierce and fast Supersonic like JJ Fatten We rock till the wheels are flat Can't beat that with a baseball bat Like a cool monkey Toes not my demo easy soft sight Yo intercept dash the cock sight Take a hand side or one side Pull a hand side Fire like a bomb of postal dog That's going in the four boys From far east coast to Those are saying what is your ghost though Ladies choose me All up in the news Cause we so cute That's why we so huge I like you good girls Know how I feel Daily spec I keep saying real Not a China man Cause I ain't from China man I am Japan man She wa Tokyo suki You see Nigo coming out of the black pants as a lot You wonder where he get that kind of money Tokyo suki Don't worry about it 幸福，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我倔强的模样，决定我的翅膀。跟着我一起闯 下。 想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 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 跟着我一起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万分之六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心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回忆过去， 万方的30年。也是我们的30年。6月13，台北小巨蛋，万芳，你今天有没有来首场演唱会？2月22 ，iBON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重新过来。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3:50，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换脸手术。换脸 Face Off。西元2005年，法国成为第一个脸部移植成功的国家，也是施行次数最多的国家。这个手术呢令人震撼，因为被移植的器官除了功能之外呢，还具有身份识别的特性，不像心脏啊、肺部啊、肝脏啊，就是功能性的器官，对吧？你看换脸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脸开你 iPhone 啊？ iPhone 不是用瞳孔、眼珠这样？ 应该也不只是瞳孔，它整个脸型也有穿，不然因为我们现在戴口罩，它就没办法开了。进行脸部移植手术之前，病患在何种情况下麻痹入睡的呢？移植失败会发生什么情形呢？没有脸，我们可以继续生活吗？我们可以捐脸吗？技术上呢，其实脸部移植没有特别的困难，跟手啊，还有其他复合移植没有太多的差别，就是你要找到相容的捐赠者，然后抑制这个受赠者的免疫反应，然后仔细的把血管、神经、肌肉、皮肤连接起来。第一个成功进行脸部移植手术的人叫做伊莎贝拉·迪诺尔， 不是尼可拉斯凯奇哦， 那是电影哦。他在37岁的时候被自己咬的狗咬掉了鼻子跟嘴唇，以至于他的牙齿暴露在外，出门时都要戴面具来阻挡他人的视线。结果呢，非常的成功，他也上了报纸的头条新闻。他的整形医师呢，也因此在国际会议上倍感得意。但11年后呢，他因为癌症过世了，因为他终身需要大量服用抗排斥药物跟长期的吸烟，所以让他的身体很容易罹患癌症。我们的祖先呢，最早曾经以削鼻来惩罚小偷跟淫妇。没有鼻子活着不容易，另外一个鼻子被削去的人来往也不容易。人人呢都希望想要修复被削掉的鼻子，那被削掉的鼻子的人呢会留下可怕的伤痕烙印。在那个年代呢，有些人会请求外科医师去修复。某天有个人尝试把刚刚被削下的鼻子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后来有人认为这种去找奴隶就好啦，你去找一个有漂亮鼻子的奴隶就好啦。于是就开始偷割奴隶的鼻子卖给有钱人。这个时候主要面临的还是道德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在未来数十年内，人们可以利用自身的细胞重建身体的一部分，这也是基因移植的开端。